心有意有你，还有天。那夜真的好浪漫，我带你去看月半弯，有点害羞，却很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。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夜半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夜半晚我喜欢，有情有义有你。夜半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夜半晚我喜欢，有情有义有你，还有天，还有月半弯，还有月半弯。 夜半弯是陈坤所演唱的一首歌曲，也是他的成名代表作，收录在陈坤在2004年11月12日所发行的专辑《渗透》当中。专辑名称为《渗透》，是由陈坤所取的，有两层含义。一呢，是希望陈坤的歌声能够直击听者的心灵，向灵魂渗透；二呢，则是宣告着陈坤由演员的身份向歌坛渗透。《月半弯》是该专辑的主打歌，《月半弯》是一首快乐温暖情歌，流畅的行板音乐，除了在聆听度上入耳轻盈，也会是每个人恋爱时的最佳配乐。啊，听这样一首歌，幸福的感觉其实是很容易被填满的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周传雄《上古之诺》。 年少时曾经遇见那个谁，转眼间流年和谁相依偎，你在试探谁的泪，谁又为谁伤悲，无所谓，原来已无法挽回。他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，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。遇见你万般清醒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易吹。纷纷扰扰的时间，说再见会在那天，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。用尽一生的执念，却难书写一个愿，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。桃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，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。遇见你万般清醒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易吹。 时间说再见会在那天，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，用尽一生的执念却难书写一个愿，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。 现在是15:14。

对于那些失眠睡不足六七小时的人来说呢，找到方法促进睡眠是很重要的，比如说改善饮食。男性朋友们可以来尝试多吃以下几类有助于睡眠的食物，比如说香蕉。香蕉除了能够平稳血清素和褪黑素之外，它还含有让肌肉松弛效果的镁元素，能够起到安眠定神的作用。而菊花茶呢，具有的是适度的镇静效果，对无法放松的神经或者身体来说，它有着很好的改善睡眠质量的效果。还有就像是温牛奶或者是蜂蜜，都有助于睡眠哦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，有请萧敬腾《海与恋》。 春天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遥亮界好美丽，哦哦哦，好美丽。初夏的来临，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水水中吃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太灿烂的意义，在天南星激情沸腾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亲亲热热的想念，在难眠的季节，还记得我还曾与你相遇，俏皮的气息，在熟睡吃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激情沸腾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轻轻热热的想念，在难眠的季节，还记得我还曾与你相遇， 喜剧电影《缝纫机乐队》将会在9月30日全国上映。片方呢再次发布了一支乐队特辑，曝光了精彩的幕后花絮。乔杉被大鹏称赞是喜剧天赋过人，娜扎戏内外软萌与高冷一秒切换。还有就是韩童生学吉他练习到魔杖，各位主演全情演绎，认真追梦，片场热血与欢乐并存。那接下来就让好音乐继续为我们加油，彭佳慧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。 算一算时间，认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你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

愤怒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。 高兴的一组，我是知识管家嘉伦。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，如何才能得到领导的重用。绝大部分的职场人士都会思考这个问题，但是大部分人又得不到要领，甚至有的人过度展现自己反而引起了领导的反感。其实这也是非常讲究方法的。首先，你要学会尊敬和服从上级。上级掌握一定的资源和权力，考虑问题是从团队的角度考虑，而难以兼顾到个体。如果你不能够站在团队而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那么你将很难生存，更谈不上走得更远。第二，及时和上级沟通你的工作进度和方向。如果在一定时期内你的工作没有让上级看到显著的成绩，这时候要及时沟通，让他知道你的进度和规划。但如果你担心没有做出成绩，顾及面子而不愿意去找上级沟通，风险就会很大。这很容易让领导对你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，甚至可能进入被淘汰的黑名单。第三，如果你不能够为一个团队创造一定的价值，起码不要成为制造麻烦的因素。团队成员形形色色，有的员工喜欢用小手腕制造麻烦来达到一定的目的。一个人的为人和能力，在团队成员的长期合作当中，大家都会有判断。小手腕能够让一个人得到短期的利益，一旦其他成员了解他以后，就很难立足了。所以如果想在组织里边长期的生存下去，大聪明是必须要的。第四，对于上级安排的临时性工作，一定要及时反馈。有时上级会安排临时性的工作给你，这些工作可能非常紧急，上级会要求随时反馈完成期限，所以你一定要阶段性的向上级反馈你的工作进展或者问题，而领导也会对你的工作进行配合，这也是让上级增进对你信任度的机会。第五，把事做好的同时把人做好。从进入职场开始，就要把塑造自己的品牌作为一项重要的事情来做，而把事做好是基本，把人做好更是一个人品牌塑造的重要条件，这会决定你职场的长度和宽度。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智慧，我是知识管家，希望本期内容 横越金堂如旧黄金，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横越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河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横越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》篇章，爱的诗词精彩展播。下面这首诗是听众安国维的原创情诗，并且由他本人亲自朗诵，向他深爱的人真诚地表达爱意。 大家好，我是安子，我从眼睛里读懂了你，你从话语里弄清了我，原想这一次远游就能忘记你秀美的双眸，就能剪断丝丝缕缕的情愫和秋风也吹不落的忧愁，谁曾想到头来山河依旧，爱也依旧，你的身影刚在身后又到前头。亲爱的，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1033的点播等你。 爱在七夕相约蒲然，七夕情人节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安国维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6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感觉真好、哦、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为什么妈妈笑我在乱跳？跳上了心扉，轻轻的抽签，脸上红苹果，滋味真甜美。 Baby 你是谁？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你，却说好久不见，你以为才见第一次面。这感觉真好、哦、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为什么妈妈笑我在乱跳？跳上了心扉，轻轻的抽签，脸上红苹果，滋味真甜美。 Baby 你是谁？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你，却说好久不见，你以为才见第一次面。大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长发梳到嘴边，怎么不装扮？着你的微笑像夜晚弯弯，气氛很浪漫，需要你的吻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傍晚大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长远 Lemon。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爆出了吴亦凡的特技，超高颜值时空警察带你走进飞船入侵者号，近距离的感觉。影片当中两位星际特工专属座驾，邀你一同体验28世纪的酷炫未来新科技。导演吕克贝松邀吴亦凡出演片中的纳泽队长一角，曾经受到不少人的质疑是为迎合中国市场口味。那近日呢，吕克贝松正面的回怼，对吴亦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他说，你们要相信自己国家的演员，选中吴亦凡是因为他具备了很高的专业素养。好，音乐不断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有请梦飞船不值得。 除了想你，除了爱你，无 也想放弃，你始终没有爱过，你在敷衍我，一次一次敷衍我的感受，我真的感到力不从心，

103.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又和你相会在电波当中，这是不是一种缘分呢？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你是谁呢？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，叫做《闪亮的星》。在2001年《闪亮的星》专辑当中呢，梁静茹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着更加坚定的希望态度，去面对周遭不论是爱情、友情、家人之间等各种的情感。所以呢，她在含义上比勇气更加的宽广。面对自己，光是靠勇气还不够，你可以超越勇气，才得以看到闪亮的星，这颗由人自身所涌出的希望之星。一起来听到梁静茹带来《闪亮的星》。 推开了窗，遥望天空，数不尽的梦苏醒。闭上眼睛，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。自己深深祈祷，寻寻觅觅，何时可以停止找寻，不再彷徨，大胆的飞行。黑夜里你依然清醒，你是闪亮的星，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，相信你是闪亮的星，温暖我的心，爱让我不孤寂。你是闪亮的星，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，相信你是闪亮的星，温暖我的心，爱让我不孤寂。宽阔的天，你给我指引，狂风的夜，你让我平静，相知相惜，我如此幸运。

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呢，美国呢大约有2000万人生活在可以拖在汽车后面的移动房屋里。专家研究发现啊，拖车房呢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大社会现象。的确有很多的美国穷人将它当成一种不错的住房选择，但也有很多美国人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住进了拖车房。这种车房你喜欢吗？ 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半个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月光中看着长街，欢乐却无声，像一张卡片，灯光像繁星灿烂整条街，思念的

给你是背影，关于爱情只字不提，害你哭红了眼睛，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，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他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，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只是他快要不能呼吸。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，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只是那快要不能呼吸，他不懂你的心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就是由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。下一首歌呢来自王蓉，叫做《水煮菊》。王蓉呢是业内公认的创作才女，擅长电音舞曲的风格，中文英文混合的歌词绝对能让听过歌曲的人忘不掉她。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动感有力的节奏使得歌曲充满着青春活力，能带给人快乐和轻松。她娴熟的跳跃在节奏的尖端，像一个精灵一样，把青春的俏皮和对爱情的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一起来听王蓉带来《水煮鱼》。 街角想起了第一次约会，站在这条小店，你被拉得满头大汗，还要跟着小菜一碗，为我忙得团团转。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，我要永远把你放在我的油锅里。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，爱你的帅你的乖，哦年年有余。我爱你我们只是水煮鱼，辣辣辣的感觉让我每天想你。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，爱你的好你的坏，我不能没有你。 妈妈你打我啥子嘛？ 你说 你是我的快乐心扉。 妈妈你该咋个办噻？ 可你好多都是我的。我说 你打给我个妈妈噻。 你说 我有你有啥子的原因。 我说 你说些啥子哦？ 说说说，这一切只是